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步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75集，好友再聚。站久了有点头晕目眩，冬至扶着墙壁站了好一会儿，才感觉恢复了一些。给长手剑喂血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耗损精气神，肯定不能经常做，所以冬至没有继续，转而起身去厨房烧水喝。电话响起，来电人居然是最近都没有联系过的刘清波。冬至知道他去了润州，不知道他具体做了什么，但想来以刘清波的能力，只要改改脾气肯定混得不差，前提是他们领导能让他看上眼。也不知道是哪个领导这么大福气，能拥有刘清波这样的下属。 喂 喂，老刘，最近怎么样？怎么突然来电话呀？ 你不知道吗？ 知道什么？ 冬至听他的语气，应该不是发生了什么大事，举起杯子就喝了口水。刘清波没好气： 我跟张冲现在就在你们给的地址绕圈呢，陆城办事处到底在哪儿？怎么这么难找啊？ 他刚说完，就听见电话那边传来一声喷水的动静，紧接着是一连串咳嗽。 你就是分局派来协助我们的人？ 怎么，你不欢迎？ 冬至想象刘清波黑着脸说话的样子，有点好笑。 不敢不敢，欢迎之至。还有一个是谁啊？也是我们这一届的吗？ 不是，叫张冲，我也头一回见。话说，你该不会是在故意整我们吧？办事处真的在这里吗？ 真的不能再真，我过去带你们吧，我们在小区门口见啊。 挂掉电话，他越琢磨越觉得张冲这名字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，但按理说不会那么巧吧。等他赶过去，看见小区门口站着两个面熟的人，这才发现真就这么巧。 兄弟，好久不见，想我了没？ 张冲见到他一蹦三尺高，直接冲过来就是一个热情的拥抱。冬至眨眨眼，把他拉开一些，上下打量，确定自己眼睛没出毛病。 你怎么来了？ 听说你们这缺人手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以后陆城就出不了事儿。 张冲一抬下巴，气概山河。冬至与刘清波对视一眼，刘清波用眼神清楚表达一个疑问： 他一直以来都这么盲目自信？ 冬至无奈点头，上回阳城除妖，这家伙对自己信心爆棚，估计错误，差点导致冬至赶不及去救何玉。同样是龙虎山出身，张恒跟张冲两人，一个是一组的招牌，一个却是被踢到阳城去守办事处，待遇天壤之别。事实也证明，这跟什么黑幕内情没有半毛钱关系，纯粹是个人能力问题。当然冬至对于张冲本人没什么意见，张冲挺仗义，虽然浮夸了点，能力比平平还要平平，但总的来说当朋友兄弟都挺好，只要不是一起去出任务。 你过来了，那阳城那边少了你怎么办？ 听说最近因为南方事情多，上头怕山城鞭长莫及，打算再成立一个分局，跟现在的华东分局平级，以后申城就是南方一局，阳城就是南方二局。 原来是打算扩充升级了，那你就更不应该走了，这样以后你就是分局元老了。 我那堂兄张恒可能会就任二局局长。哎，毕竟我们是一个师门，又有亲戚关系，还是要避嫌的，有他在 我也可以放心把杨成交给他。虽说我能力也不错，可毕竟还是比他差了那么一点点。 兄弟，你恐怕对一点点这个形容词理解的有点偏差呀。 刘清波不耐烦地听他们叙旧。 赶紧带我们去办事处，我要渴死了。哎， 话刚出口，冷不防就被冬至抱住。刘清波愣住，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冬至就已经松开。 谢谢你啊，老刘，你能过来，我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很多，好像又回到我们从前一起捅巨蟒菊花的时候了。有你在啊，以后办什么事儿都不成问题。 这段时间虽然上头肯定了他们对付山本的成绩，但周队的死、萧齐的死，还有黄鼠狼老六的死，都沉甸甸地压在了冬至心头，无声监督他赶紧养好身体，早日为他们报仇。再加上跟龙申的关系变化，冬至内心其实承受了很多压力，他只是不想把这种压力转移给别人，才一直没有在木朵面前提起。事到如今，在昔日同伴面前，他难免泄露一丝心声。刘清波看着冬至泛红的眼眶和笑容，心头一下子五味杂陈，酸酸胀胀，正想说点什么，听见他说到捅菊花，脸色倏地黑成了锅底。 捅你个头啊，怎么咳个没完啊，受伤了？ 没事，就是之前受了点内伤，慢慢养着就好了。 别咳死了啊，不然上头肯定让我接替你当负责人。 没想到你这么关心我。 刘清波翻了个白眼。 我这是在幸灾乐祸，从哪里看出我在关心你了？ 喂喂喂，你们干嘛呢？把我撂在一边，我可也是来帮忙的。 行行，多谢你们，跟我来吧，我带你们去办事处。就怕你等会儿恨不得在外面多站一会儿了。 他带着两人七弯八绕来到办事处所在的旧楼，拿钥匙开门。这几天他跟木朵都没回来过，门一开，灰尘的味道就扑面而来。刘清波和张冲目瞪口呆，张冲喃喃道， 这比阳城的办事处还烂啊。 冬至拍拍他们的肩膀，以过来人的身份语重心长道， 习惯了就好了。 同样是鹿城，一幢民国旧宅内，剧组正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阶段的拍摄。这栋宅子原先是某外国领事的住宅，解放后领事随着外交团队陆续撤走，这里被政府接收，后来又开发为旅游景点。这段时间为了拍一部谍战剧，剧组支付了不菲的租金，把这里全部包下来，以免被络绎不绝的游客打扰。今天是拍摄的第20天，本来应该早就结束的进度，因为状况频出，又生生延长了几天。导演一声令下，韩琦定了定神，走到楼梯边，准备迎接男主角。 志如，你怎么来了？ 男主角说着词，一面从二楼走下来，西装马甲，风度翩翩。韩琦甜甜一笑。 怎么，你不乐意看见？ 我字还没说出来，男主角一脚踩空，整个人从楼梯上摔下来，翻滚撞向正在最下头的韩琦。韩琦大惊失色，顷刻之间根本来不及躲避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男主角整个人砸下来。旁边忽然有人伸手一拽他胳膊，将他猛地拉向一旁。下一秒，男主角扑跌滚落，正好重重摔在他刚才站着的地方。 苏老师， 方哥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吧？ 拍摄工作被迫中断，剧组人员都围上来，把男主角扶起来，又噔噔噔地跑上去看楼梯。他们惊讶地发现，拍摄前检查过明明完好的楼梯，却出现裂缝和部分坍塌。 所以男主角刚才踩上去才会重心偏差而摔下来。韩琦惊魂未定，刚才如果被砸个正着，他后背着地，骨折恐怕是少不了的，最严重的可能是…… 七姐，你没事吧？ 助理递过来一杯热腾腾的牛奶，把他拉到旁边坐下，又给他披上外套，细致体贴。韩琦摇摇头，抬头看着也从自家助理手中接过热饮的惠宜光。 刚才多谢你了。 韩姐客气了，举手之劳而已。不过说起来，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吧？算算咱们从入组到现在都出过多少事儿了，该不会是导演他们开机没拜神吧？ 韩琦苦笑，惠宜光已经不是头一个这么说的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